果佢噏到似卓韵之咁，咁佢系卓韵之啦。 你唔好啊！嗱，我而家开始啦吓，你试下睇下你有冇实力做到呢个卓韵之，好冇？ 好， 预备， 三二 ，action！ 当你坐喺电脑前面，尝试用搜寻器输入 how to forget， 自动会赞。自动会弹出第一句联想词语， 自动会赞， 都系全球被搜寻器次数亦都最多嘅词语。How to forget someone？ 哇！ 今次冇令到我失望喎、啊。 光头卓韵之。 哇！唔好认呢啲，我话俾你听，有咁多嘢好认，你又唔认。